哎呀，你看看，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， 11:01开戏。 闻河南下大雨，各位最近先别去，抢险救灾很紧急，全力以赴迎汛期。正赶上汛期的时候，搁咱北京说呢，七下八上，7月下旬、8月上旬，这是防汛期间最要紧的时候。你看，可见此言不虚呀。河南下这大雨，大伙儿很关心，很揪心。这个别的不说了啊，这就是两句话。老话说得好，水火无情。头一句，二一句，天有不测风云。哎，这个风险意识啊，不能说等事情来了，这方才哟想起来。哎，就大家伙来说呢，一样，每个人都得有这方面的安全呐、风险啊，哎，这个意识。风险意识建立在平时的安全教育上。比如说啊，这个您出门甭管要去哪儿，还是碰上什么什么下雨呀、打雷呀、下雹子什么什么之类的，这些个呢，按理说一般而言不会对大家生产生活构成太多的影响。可是呢，没说吗？头一句水火无情，二一句天有不测风云。哎，多托付一句啊，这个如果说万一备不住，说不准，哎，瞅冷子，碰到什么自己感觉上头不能确定的状况，不要冒险。哎，话里话外说天下，且听立先把话拉。天气炎热汗蒸发，没事儿不要乱吃瓜。老说那个网上啊，这个给人家起外号之类的，这个倒是也不能叫外号吧，反正网上是这么叫，吃瓜群众啊。我说过，翻译过来其实那个意思呢，我这给您翻译一下啊，这个汉语啊，我得打汉语给您翻译成汉语。就是通俗的来说，什么叫做吃瓜群众呢？就是看热闹的啊。哈哈，对对对，这个那个打啊，什么时候啊，盘古开天地啊，三皇五帝到于今呢，山顶洞人以来吧，哎嗨，这历史太久远了，哎，就有这个好些吗？但是咱就说啊，吃瓜是吃，其实呢，看热闹这瓜，我说的不是西瓜那瓜啊，什么小甜瓜呀之类的，这个啊，哈密瓜，这您该吃吃您的，只要是别吃太凉的，或者是搁的时间啊这太长的，啊，乾隆年间这西瓜就别吃了，哎，那吃不了就说呀。别吃坏肚子就成，这是生活当中。我说这吃瓜，您记住啊，说的就是网上，现在网上有些个所谓的新闻，专门就是为着伺候吃瓜群众的。哎，甭管是标题啊，是内容啊，他找到的这个角度啊，哎， 呵，张家长李家短，三只蛤蟆四只眼，那点事儿啊，都是为了让某些个对这种事情有猎奇心理之人去吃瓜的。个人以为呢，您了解了解，这个也无妨，但是呢不要跟风。哎，这个里头您记住，没您的事儿。哼，对，我这说的很直白，您甭管什么事情，没有您的事儿。关心社会是对的，但是呢像这种吃瓜的行为，我认为要有度，适可而止，能不吃咱就别吃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可能您不太清楚，因为那个瓜呀是别人吃剩下的。哎哇，哎呀，让前头那位给啃的呀，皮儿都快没了。呵，别恶心了，我这是打个比方。哎，尤其是有些网络上啊特别的哎上心的，就是讲话叫炒作。这个词儿，炒作这个词儿，过去在咱们内地大陆的新闻媒体里头没有，没这个词儿。打哪儿来的呢？香港、台湾地区，他们那儿媒体实行搞这个炒作。就现在在互联网上专门有炒作，哎，给这个吃瓜群众炒作的，就给您炒这盘儿，别人吃剩下的西瓜，哈，那就别吃了，都吐了。你看，爱炒作什么呢？经常进入炒作范围的，比方说呀，啊哟，明星的事儿啊，哎，谁跟谁呀？谁又没跟谁呀？啊，男女关系呀？哎，就这种事情，最容易吸引某些吃瓜群众。我说这吃瓜群众不是咱们现实当中说那群众啊，跟那个不挨着，就是一种猎奇的心理，他专门是满足这个的。哎，您记住啊，这种事情他吵来吵去，到最后说这个事情是不是会上升为一种公共性质的事件呢？有一个标准，您记住，公安司法机关是否介入？只一介入，这事儿，我说啊，可能我这说的有点武断，但是我认为差不太多。只要是公安机关说这事儿，公开已经是官宣了，官方宣布我们介入了，正在介入调查，这事儿不能说八九不离十，但是按照法律上来说，也有了确凿的证据，这事儿涉及违法犯罪行为。那要没有介入呢？公安啊，司法没介入呢？那就是另外，这个，反正啊，是吧？哎，嘿嘿，对，您懂的，另外一码事了。啊，这个都没关系，不要紧，您乐意说说您的，咱们作为观众啊，是听众啊，这个是观其不语之类的，这个事情就记住了，不要成为那个啊，被人家那个啊，被人家为您吃瓜那个啊，就那一堆，让您吃瓜，就您成为那一堆人，哼，为什么呢？您那是给他凑流量呢。哎。要是这我看看怎么了，我在网上点击一下，我手机我是吧，我打开了，哎，可以，这就是您给他凑了一数，哎，他就拿这个数叫大数据嘛，哟，就可以拿出去说事了，哦，多少人关注这，哟呵，行了，这就有可能会在网络媒体上形成一种示范带动的作用。你看我们这网站成功了吧，一天到晚都是碎嘴子，关心的都是那点儿，啊哟呵，不能描述的事情，哎呦，大伙儿看得多呀，点击率高啊，您明白了吧？你给他凑这数干嘛呀？所以说呀，不是不让您关心新闻时事，哎，这是两回事啊。但是您记住，这新闻啊，有的时候啊，不能叫二度这个写作。新闻就是一度啊，记者写完就完了，哎，但是呢您理解的时候， 这个有不同的角度。哎，我就讲个例子，这个新闻一开始出来，按照人家记者媒体的那个角度来说，能把您惹哭了。但是我要是翻过来一面，您看看这新闻的背面，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意思。事实没变化啊，什么事情？在江西南昌，他们当地啊有那网吧。网吧咱们知道，到那儿去上网啊，花点钱呢，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，但是呢，网吧绝大多数去那儿的都是年轻人。啊，年轻人好上网吗？眼神也好啊，又有那跟那上头什么看看网页新闻的都少啊，反正我听说的更多的是玩游戏的，到那儿花点钱啊，坐网吧里头一玩玩半天。可是南昌这家网吧有意思，连续好长时间了，不能说每天吧，反正隔三差五，老奶奶就住的附近一老太太，她老来啊，老来又跟那个上会儿网啊，登记一下。工作人员呢，老来呀，熟了啊，您坐这儿，给您留着呢啊，这是您喜欢平时经常坐这专座啊啊，这儿这个离空调稍微远一点啊，您上岁数了，是那冷风我受不了啊，对啊，您跟这儿坐，给您倒杯水，那个今儿是怎么着？看哪出啊？我给您打开，看哪出？老太太横不是来玩游戏的，不是。老太太不爱玩游戏，就是到这儿网吧来这个上网。不是，这大娘在家里头，这个哦，家里没电脑，不是，她在家里头她也不上电脑啊，她来网吧这儿呢上电脑呢，她也不是为了上网，这么说吧，她是上网，但她不是为了上网。这事儿太复杂了，其实我一说您就明白，很简单。老太太上年岁人，在家里头平时除了这个做饭呢、买菜呀、看孩子之类的，还干嘛呀？看电视，尤其是爱看电视剧，一出一出的，一集一集的啊，这好看，这不错。哎，就跟过去呀、那个早年间那个侯先生那个相声三棒骨说，那老太太当年没有电视，她就到这剧场里头听个什么烙子呀啊，听个坠子呀，啊，你看这个啊，听个梆子呀，啊，对，哎，就文娱活动。现在很多老年人在家里爱看电视。当然，我说呢，老年人看电视啊，也别太时间长了，时间别太长。为什么呢？他一样，您就是这个看电视，他对这个视力他也有影响，精神头什么之类的啊，那个能站起来活动活动也挺好。这位老人家，没跟家里看电视，那个在哪儿看啊？就是他是在家里可以看吗？可以，但老太太说了，不姐，我就得到网吧里头看电视。网吧里就是电脑，对啊，电脑现在能看电视了。家里电视得花好多钱吗？啊，这个租用什么频道吗？专门看？不用，咱们这电视你打开就看啊。公共频道啊，一样有电视剧啊，啊，甄嬛啊，是吧？皇阿玛呀，小燕子呀，啊，别老看这个，就说嘛，四爷呀，啊，十三爷、十四爷，那不是还是清朝的事儿吗？这类似的各种的题材的电视剧，在家里看电视多踏实啊！不行，老太太养成习惯了，天天要到网吧看电视。网吧工作人员都知道，老太太一来，给她弄好那专座，倒上水，打开电脑，替她调到她要看那个电视剧的频道。偶尔老太太也要换啊，就是有些剧目啊，这看时间太长了又不行，这都看好几遍了啊，又这个啊，李云龙早就打下那个平安县城了，都当将军了，哎呀，那是后来，对啊，这个先不看这个，看点那个什么啊，谍战的吧，谍战，哎呦不行，这谍战这费脑子啊，这又这怎么回事啊，怎么来怎么去的，不行啊，你看这个余则成跟这个翠萍他们怎么还没结婚啊，嗨啊，后来就接了，就说哎， 要换个剧目，啊，这个工作人员帮着他调啊，您看哪出啊？您是奔着角儿去啊，还是奔着这个题材啊，奔着戏呀、啊？啊，是这个三国戏呀、啊？啊，您还是看这个梅老板、马老板，还是这个谁呀、啊？啊，那不是京剧嘛？就说各种题材，但是老太太有要求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题材咱说啊，嗯，题材不吝，生活家庭剧啊。啊，什么抗战剧啊，这个解放战争战争片我都爱看，都好都好啊。现在演那个大决战，哎，不也、啊、很好，我喜欢。但是咱说啊，我可不看那个啊有污点的艺人啊，这个我不看，多好看，长得多高多帅我都不能看。 工作人员说这个好像没有啊，据说最近先不提这事儿，不提这个 啊。就这么个事情。那位说，您这说这么热闹还没明白，老太太干嘛放着家里电视？家里电视是免费的，您横竖到网吧不得花点钱吗？对，老太太不缺钱，退休之后生活也还可以啊，那点退休金足够了，这网吧这点这个钱也不叫事儿，那不是一样吗？干嘛舍近求远？他是皆因为这个报纸消息，记者说了，老太太讲了她这个为什么到网吧来看这个影视剧，为什么呢？家里没人，网吧热闹。哦，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啊，显得有点孤单似的。哇哟，你看这个到这个网吧里头，大伙儿高高兴兴的啊，就好比说咱们这个聊天室似的。哦，哎，聊天室，哎，那位说哪儿呢？聊天室在什么地方？门牌号啊？哎，这就跟您说一下啊，顺带手交代一句，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新咱们这个啊音频客户端，听听哎 FM 上头有那个咱们这个啊广播的节目，而且还有一个话里话外聊天室，您拿着手机就能参与节目，挺好。老奶奶那儿没有聊天室，不是，他就把这个网吧当成聊天室了，啊，跟大家一会儿啊讨论讨论吧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独立团啊，打鬼子怎么能再打的再战果再扩大一点？那是电视剧啊，老太太太投入，她入戏了。哦，对对对，行，可以。但是咱就说这新闻啊，讲到这儿。肯定有朋友会说，哎呀，老人家这一个人过这日子呀，孤单寂寞，哎呦，我们这看着这个泪目哟。我认为啊，这个可以吗？您这心情啊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咱要积极的去看这档子事儿呢。老太太腰腿灵活，身体倍儿好，吃嘛嘛香，每天出去哎逛一逛菜市场啊看一看这个啊，大街之上，大街小巷，人来人往，推车担担，背弓挂箭啊，没有啊，就说呀，卖米啊，卖炭，卖油，卖蒜吗？哎，你看高高兴兴，哎，闲来无事到网吧里头溜达溜达，看看人家那个网上那给他播出那电视剧各种新闻，这不一样是快乐安闲的晚年吗？啊，我这么一说，您那眼泪就回去了。对呀，这新闻就是你要换个角度，它可能是另外一个意思。刚才我说，就是那个吃瓜群众那码事一样的，别让他，哎，勾着您走，勾着啊，拽着，蹬着，揪着，哎，让那网上那新闻，他那个话里话外那意思，勾着，揪着，拽着。瞪着让您哎按着他那个意思走，您别让他带走了。新闻都是客观的，怎么评判看您，哎，就这意思啊。当然这夏天啊也不都是这个风风雨雨，那是那边说还有太阳呢，对，太阳毒啊，是这两天还可以是吧。但是呢咱就说啊，天气的变化啊，这个很正常，说实话啊，当然也有那个极端天气啊，您要说在河南现在这雨那就是极端天气了啊，哟，这太邪乎了，好家伙，真是 这个说的那什么点啊，过去讲话真是跟那个天裂开一道口子似的，哗，那雨呵倒下来了，太大了。但是生活当中，尤其是这夏天啊，大伙得好好的过呀，那必须的，平平安安呢，那必须的。更重要的，哎，文明度夏。就说这马氏，哦，那个夏天嘛，当然咱不是说这个都是集中在夏天一些个不太文明的现象啊，但是有啊。好家伙，山东有一位人姑娘，这姑娘真是了不起，哎，就对这个不文明的现象，姑娘真能够把这脸儿掉下来，是吗？这有什么不能的呀？嗨，我一说您就明白，它分场合，就这种事情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些不文明现象啊，他这本家不好意思的把脸掉下来，怕把这好事弄成坏事。本来大伙高高兴兴过来凑个份子呀，吃个婚宴呐，闹就闹呗，闹新郎新娘闹嘛，这怎么了？这个稍微过分一点，嗨，这不要紧的啊，把新郎官捆到树上了，哎呦我的天哪啊，你哎呀，这他是吧，早晚他能给放下来呀、啊、是啊，往浑身上头抹着油漆啊，然后拿打火机，别接，那不行了啊，啊，那不行了，好家伙，差点给烧了，那这不行，这个对呀、啊、但是有这样的事情啊。这个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想过这个事情，那你看这个婚礼上啊，这个有些个地方那种啊，我说啊，恶俗的婚俗就是恶俗啊，这个稍微的克制一点的其实也不好，让新娘子给点烟，哎，然后呢故意的把那个火给吹灭了。我就看这个此情此景，我就不知道这位是怎么个没法，你是吃饱了撑的呀，干嘛呢你这是？我相信人家这个娘家婆家心里头也不痛快，你这不是捣乱吗？啊，还有那个，哎呦，比那个更邪乎的折腾新郎。但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有呢？没说嘛，大喜的日子大家都拘着面，何必呢？为这点事儿好闹得脸青脸红，弄得不愉快，这干嘛呀？请人家过来不就图些个高兴吗？让他折腾吧，啊，回头他结婚我们折腾他，哎，就这个想法。山东人姑娘可不认这脸儿，她那天结婚，当地人家说了啊，哎，我选，我跟你说，小人姑娘，我选了啊，选什么？我们这个地方是这个就是这个规矩，哎，就是这个婚俗，是不是啊？就得折腾新郎，折腾她丈夫，把这小伙子弄了一个五花大绑，妈肩头拢二背，啊，五花大绑，绳捆锁绑，就差给砸上镣铐了，还好吗？啊，那是没有啊。哎，对了，没地方弄手铐去，不然的话那也给铐上了。然后把这新郎给捆在电线杆子上。再后来呢，越闹越邪乎，到这个地方，小人姑娘啊，这气性挺大的。啊，这就已经是有点这气儿，就火就上来了，但是忍着。边上家里娘家劝呢，哎呀，我学呀，姑娘啊，你千万你千万别冲动啊，别闹啊，让他们弄完弯了，咱们就算是吃亏了啊，吃小亏这赚大便宜吗？人姑娘心说，哪儿赚大便宜啊，这不吃亏吗？嗯，哦，听出来了。这人姑娘是唱花脸的，对，还是铜锤。再到后来一看，人姑娘一看，这我不管不行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就这帮闹婚的太过分了，拿着那鞭炮一挂一挂，那鞭炮啊放在这个就是搁在那新郎官脚底下，把那新郎官不是绑在那电杆子上吗，把那鞭炮啊一圈一圈的，哎，就围在这新郎官的这个脚边上，哎，嘿嘿，给你放鞭炮，喜庆喜庆啊！我们大家沾沾喜庆，你看多好啊！人姑娘一看，得嘞，行了，好家伙，这要点了天灯，这嘿，这没完了，这个 想到此处啊，噌亮亮亮亮亮亮，哟，他不能动家伙吧？那倒没有，但是打边上路边上淡出一根树枝儿。哎，是柳枝儿啊，还是什么榆树枝儿？咱不知道啊。淡出这树枝儿，人姑娘是抢步上前，抡起这树枝儿，对着这帮闹昏的，乒啪乒啪，你们给我闪开了！谁敢点鞭炮，我就拿这树枝儿，我跟他使使功夫啊，我给他来个五连鞭，把那小哥几个打的，哈哈哈，这动真的，好家伙，打的还挺疼，跑了。你看，就说这事儿吗？人姑娘做的对。要我说，啊，说这个方式方法可以商量，但是得跟这种不良行为明确的说不。哎，不能客气。走遍天下几大洲，高山仰止水长流。无奈数据它是真不够啊，跟着导航瞎转悠。导航嘛，那位说，你看你这个老杆啊，还是怯老杆，什么都没见过，怎么了？你看导航，导航怎么了？导航啊，导航，导航就是带着您能走走对地方的，问题他得走对了啊。啊，无奈乎这导航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导航还倍儿客气，说话还有点那个啊，带着点港台腔儿啊，哈哈，对对对对，先生，请您直行，请您右拐，请您左转弯，请您撞墙。哎嗨，别撞墙啊，就说呀，我说的夸张，这是人家人民网这一篇文章，就说到现在有些个导航，包括那个网约车的导航，有时候您打车，那司机就跟您说，您要不然您给我提供一更近的线路吧，这导航啊老是带着我转圈，回头人家客人还埋怨我，这不怨我，这里面说明什么呢？有些个导航咱说了，它有一定的盈利性。哎，这里头就是刚才我说那大数据，哎，它也是把这大数据用到这儿了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其实呢原因咱也明白，数据不够啊，包括怎么着啊，他考虑这个这个是吧，哎，那个让你啊多兜几圈啊，是吧，让你多兜几圈几圈，你能爽啊？爽什么呀，耽误事儿不说呀，所以啊这也不是小事儿，包括数据更新啊等等，这是服务系统啊，这啊，有车的朋友应该是深有感触。嗯，不单是生活当中，历史上啊，对，那位说是京剧里头一定有这导航吗？有，有导航啊，也有那导瞎了的。是啊啊。 三江大雾，关不见将军，春望出而发，望朝云而发。 慢来。啊，丁神，曹营地面如何去的呀？啊， 要去是你去，我不去。来，大老夫人，我下去了。 慢来。啊，船不长心，龙不知岸。呀，下不去了。 哦，船到江西，龙不知岸了，我下不去了。 下不去了， 哎，下不去了。哎呀，这。 你看，啊，这导航是吧？那位说那是诸葛亮故意的。那你有这样的也是啊，也是诸葛先生亲身经历的一起导航导瞎了。是啊啊。 那对人马。黄鸡汤 啊啊， 为何大 是吧，司马懿蒙圈计。哎，抓紧时间，这儿还有新闻一口清，郑州遭遇历史极值暴雨。 国家防总针对河南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，强降水再度来袭，河南多个部门发布灾害预警。注意啊，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河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，台风查帕卡已经登陆广东阳江啊、粤西等地，今儿个风大雨强，郑州啊市区交通中断，已然导致12人死亡。河南巩义一个镇区被淹没，大量群众被临时安置。江苏机场人员筛查当中发现7例新冠确诊。你看，那么另外呢，这个今天的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，实施三孩国家的这个生育政策，配套生育支持措施来进行详细的解读。另外呢，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北京启动12岁到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。这个通知一下，很多朋友啊，这个都在聊天室里头啊，毛毛啊，牌楼啊，博荣啊，哎呦，草球，哎呦，这是啊，这个很少来啊，可能也是潜水啊，杜尚，嚯，燕子，金门大侠，对，他来晚了，告诉又节目开始了，不，说到这儿节目都快结束了，哈哈，对了，您赶上一末班车啊，锄禾远航啊什么的，哎呵，甜甜的神曲，是这意思啊啊，你这名字真是好听啊。得嘞，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那个新闻天天是见天谈，明儿个聊天室再会喽。